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 ，My Radio。 好啦，翻嚟第三节。咁呢個節目咧，即係講下就講係越似講書嘅，咁啊，所以我會比較即係譬如講每一個問題嘅時候咧，我都會比較深入啲，或者做一啲具體嘅分析。我哋都會即係根據即係我哋自己所學嘅，或者有啲相關嘅研究嘅文獻咧，嗰、那個分析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啊。咁所以講到胡適呢、這個簡簡單單嗰即係話十個八個字，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思想上面的论战，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很浅白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十二个字，是吧？但这十二个字里面，它背后是吧，或者它讲这十二个字的时候，它有一个理论的架构的，一样是，是吧？不过它这个理论的架构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理论的架构，是吧？胡適嗰个睇法其实好简单嘅啫，佢认为嗰个所谓文明嘅再造就系、嗰个文明唔系好笼统咁样做出嚟嘅，唔系话一有咗马克思主义就有咗文明嘅咩？佢系一点一滴咁样造成嘅。共产党提嘅所谓解放与改造系嘛？譬如我要解放呢个社会，我要改造你嘅思想咁，解放与改造，佢唔系唔应该系一次过。它是一点一滴将某一种制度、某一种思想，是吧？或者某一个人解放、或者改造了某一个人的思想，是吧？这个是一点一滴。咁换言之，即话你是要解决个别的问题，是吧？第一步你要解决个别的问题，是吧？而不是一开始就要去解决晒所有的问题，用一个理论的架构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是即是不可能发生的，是吧？所以是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可以解决所有中国的问题呢？即是胡适是十分怀疑的。其实胡适这一种看法呢，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都提过他的，主要就是因为受这个杜威的影响。杜威在1919年的冬天在北京大学演讲，这个是大家或者上网可以找一下这些相关的资料。他总共是讲了16次，即是一系列的演讲，讲16次。那这16次的演讲里面呢，主要就是讲一样东西，就是社会哲学和这个政治哲学。他是一个讲学来的，北京大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在这个16次演讲里面讲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基本上它有一个理论的架构，就是它认为知识是行动的一种形式来的。所以这个讲法其实当然也都有很多争论，是不是？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是行动的一种形式，是吗？他对这个所谓唯心论或者唯物论，当然是指极端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他都是反对的。他认为社会的进化是基于历史的过程，是吧？而用来解决问题的理论呢，是起源于事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我那时候教书呢，即是教新闻系，我都有教这个新闻学理论的，或者我都有教传播理论，或者教那些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类似这些科目。 咁喺呢個所謂新聞學嘅理論嚟講，喂，好明顯，佢係有咗嗰個職業，有咗個專業，先至可以有呢個理論嘅出現嘅喎，係咪？係嘛？咁呢個就正正係杜威嗰個實驗主義，就係嗱，點解會有新聞學理論咧？有傳播學咧，作為一種學咧，即係喺上一個世紀初。喂，你新聞教育，你根本入唔到大學嘅殿堂添啦，嚇好多地方係嘛？當時嘅米蘇里，即係美國米蘇里啊，有呢個新聞學，咁其他嗰啲名牌嘅大學都冇新聞系嘅喎，冇傳播系嘅，因為佢當你呢個係有少少嗰個所謂英文叫 vocational training。喂，大學係一個學術嘅殿堂。是吧，咁呢啲即係比较近于職业教育嘅或者专业教育嘅，你就真係唔好摆喺大學嗰度做一个即係主要嘅科系喎，係咪？咁当然法律佢历史源远流长，係咪？咁佢形成一种学问呢，咁佢有又係有一啲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喺度喎，当然再加一啲政治哲學落去，係咪？点解普通法点样形成嘅咧？啊，呢个法系系嘛？大陆法点样形成嘅咧？咁呢个同政治都有关嘅，系嘛？咁即系呢个实验主义或者呢个实证主义咧，就系话，杜威佢认为知识系行动嘅一种形式，佢有批评同埋否定极端嘅唯物论同埋唯心论，系嘛？他认为政府是不是这个社会的进化，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来的。所有的就是说解决问题的理论，它都是源于事件的本身。是吧，就是等于我们教新闻系的时候，那你它有些是理论，有些是实务的课程，实务课程是新闻写作啊，新闻编辑啊，是吧，那些是实务课程啦，那些很简单啫，你不用受过，不用拿什么博士学位，那些人都可以教的，你找在即新闻工作里面做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人，那他都可以来教你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采访，那这些是属于那个实务的课程，但他又有一个理论架构、啊、要传播学、新闻学，是吧，什么叫阅听人，什么阅、听人叫受众，是吧、哦、那然后传播的时候呢又要经过、啊即是有个传播过程是怎样呢，那譬如我近时有间公司就三个 M 的，是吧， Media、Message 和 Man， 是吧，整個傳播行為呢三樣嘢，那個 media 呢就係個 message， 即係攜帶個 message 嘅，係咪，媒介就是信息㗎嘛， media is message， 好啦，咁人人可以發放信息、接收信息，咁三個 M 囉，係咪，咁呢理論你都係要有嗰個實際嘅行動或者實際嘅事件，實際呢樣嘢，然後再先至會有呢種咁嘅理論嘅出現，然後後來再發現就話，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要有一些道德、哦、伦理、哦、是不是，那伦理学、道德学跟这个新闻学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就有新闻道德、有新闻伦理，跟着就发展到这个所谓新闻自律了，是不是，这些这样的理论的课程了，是不是，那这个如果用杜威那种讲法，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理论都是源于事件，都是起源于事件，唔系生安白造整一套理论出嚟，系咪？咁你话话马克思嘅理论，咁都系佢对资本主义嘅研究得出嚟嘅心得嚟噶嘛？主要就为咗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分配，特别系一个分配嘅问题啊嘛，系咪？都系爱嚟解决问题嘅主张嚟嘅，系咪？又不必层次过高，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即是说一个社会学家、科学家，他不是注重事件和实证，是吧，或者维持一种实验的态度，是吧，甚至乎他是应该将所有的所谓原则都要当作一种假设，是吧，所以杜威或者胡适之他们的想法就是，或者他们的主张呢，就是说社会政治哲学是偏重于实验，偏重于个别事件的研究同埋社会的不断改进，就不是好像马克思所讲的 要破壞先，然後先建設。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社會科學方法學上邊嘅一個難題嚟嘅，當然佢哋嘅睇法就係話，佢好反對嗰啲所謂無所不包啊。一個理論架構就可以一下子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咁呢個咧佢哋即係都係唔會同意嘅，即係所以教條主義實際上嗰個危害咧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反對呢個八股教條係咪？即係胡適嘅著作裏邊咧都講咗好多嘅啊，咁其實作為一個自由思想自由主義者咧，佢基本上都係一定反對教條主義，呢個必然噶嘛。共產主義淪落到變成教條主義的時候，再加上他有一個政權的話，那個危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在那個時代，即是說在上一世紀初，是吧，胡適或者來中國北大講學的杜威，其實他都看到這個問題的所在究竟在哪裡。當然他們當時是從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那個角度出發的。咁喺即系话嗰个时期，对于嗰啲所谓左派分子或者大部分嗰啲所谓新知识分子嚟讲咧，佢哋就唔系好能够接受啊呢一个实验主义或者杜威或者胡适嘅嗰啲警告啊。当时系其实即系系好少有一啲拥护社会主义同埋其他主义嘅嗰啲出名嘅知识分子。他是很武斷地全面地接受即他們那些主義的、其實在那個社會即那個時代呢，我覺得即都相對是比較開放的，反而比現在還開放，很奇怪，現在的人反而腦筋很閉塞，是吧，你好像香港這樣講到今時今日還在那裡講佔中，是吧，即這個佔中是不是等於倒馬路，是吧，佔中是不是一定要有愛與和平，即完全是即這個是失語的，我覺得是吧，那些想參加的人他都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是吧，那這個時間就真的需要一套論述，但這個論述呢就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就不是憑空去想像的。其實我這一集主要都是講兩種思想上面或者理念上面的分歧的，主要就是講這個胡適所代表的實驗主義和這個自由主義，然後這個陳獨秀、李大超或者當時那些新知識分子或者進步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那種他們向往或者引進這個馬克思主義啊，咁呢兩種嘅即係唔同嘅理論架構喺解決呢個所謂中國問題上邊啊，即係嗰個爭論啊。咁但係其實當時胡適同呢個李大超或者甚至乎陳獨秀咧，其實佢哋有啲睇法都相同嘅。嗱，我呢度必須要講實驗主義、自由主義都係主義嚟嘅啊，而胡適所講嘅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不是說不談主義，是吧，那他認為你就算談主義都好，有兩個前提，第一就不能將它變成教條或者個鐵律，第二呢它是真的用來解決問題的， OK， 就由個問題本身出發，是吧，就不是一個空泛的理論，是吧，那所以就算在這個觀點上面雙方面的代表人物呢，其實他們都不會有太大的分歧，其實很多自由主義者本身都 都是會對其他不同的思想有一種對立的，是吧，都是強調自己那種是對的一種真理來的，是吧，在李大超在1919年即是8月，這個就是五四運動之後幾個月，他就承認主義呢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上面的工具，而陳獨秀 在1920年的时候，即他都认为他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他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的实际行动。即是说你与其高谈高举的无政府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些旗帜，或者马上高谈阔论讲这件事，不如去实际解决一些所谓劳动者教育和解放的实际行动，做一些这样的行动运动。但是胡适，但是这个陈独秀呢，在这个所谓1920年9月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事隔三个月他又有另外一个讲法了，是吧？这个讲法呢就跟李大超的讲法是比较相近的。他就说呢，正如行船必须要定方向，社会改造必须接受主义的指导，是吧？那这个是不是有少少矛盾呢？所以他同时都认为呢，进步和社会改造呢就不能可能在短期里面呢就可以即是一蹴即就的，啊，即是要靠一点一滴一件一层咁渐渐地，啊，即是去解决问题，是吧？同埋不断努力创造出嚟。如果照他这个讲法呢，你又要一个方向，好像只船咁，所以必须要接受主义的指导。咁但是他又认为即是进步或者进步的社会，即改造这个社会呢，他是要一点一滴，啊，循序渐进的，又不可以一次过就可以搞定。咁，啊，如果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咁你陈独秀同胡适的睇法呢基本上就好相近嘅。咁其实到陈独秀嘅即係一生去到最后呢，其实佢都仍然係相信即係呢个空谈理论係冇意义嘅。所以佢话佢自己一生人呢都唔係好鍾意即係话谈论一啲空泛嘅主义。嗱，呢个亦都係后来佢见到史太林即是将这个马克思主义扭曲，甚至乎即是说这个所谓政治斗争这么激烈，或者对那个异己，即是史太林对异己的打压这么犀利，他到最后就归结就不是史太林本身的错，就是整个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本身的问题，是吧？所以我们在上一个即是系列的时候讲到陈独秀即是最后的见解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个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呢相提并论。在1921年这个曾经有一个即是共产党的作家这样讲，他说一切社会主义都只是暂时的真实，他们不能被当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有一些人去反思这个问题的，甚至列宁他都讲过究竟社会主义是可不可以实现，他自己都没有答案的，是吧？这些所谓左派的领袖或者这些左派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其实跟自由主义者相差都不远的，但是纯粹就学术的辩论那就没问题了，是吧？咁但係一去到即係话变成一个即係某一种主义嘅坚定嘅信徒，係咪？咁跟住呢就如果有一啲唔同嘅意见，係咪？咁你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嘅坚定嘅信徒，咁你就要去同呢一个不同意见者去斗争，係咪？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当然我哋而家讲嗰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仲未夺取到政权呢，但是苏共是吗？这个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成为即是苏联的即是统治者统治集团的时代，然后史太林利用这一种这样的理论或主义去用来斗争异己，甚至乎镇压反对的声音的时候，那大家就要思考一下即是胡适当时的讲法，是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胡适讲那个多研究些问题，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实际的，是吧？ 即是你用胡適这个多研究些问题来看看今日香港。香港的政治人物就是少研究问题，但是他又不懂谈主义，他没有主义的，即是没有任何的理论建构，争取民主讲来讲去就是要拿西方那一套的，是吧？普世价值，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是吧？即是多研究些问题这个部分是空白的。他们研究了什么问题呢？是吧？全部都很皮毛的。我自己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我在立法会里面我是参加了很多个事务委员会，那这些都是公共政策，讨论公共政策的一个平台，政府的官员要来解释这些政策，或者他推行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他要来这些事务委员会到即是做说明，然后议员要问他们问题。但是我几年的经验下来就发觉，第一，那些有组织的，譬如那些政党、那些政治团体，譬如民建联，有这么多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历届的选举都赢了很多选票，入了立法机关，没有多研究些问题。他可能在党里面有个政策研究部都未定，但他研究了什么出来呢？有些什么真知灼见呢？教育问题你都是、找个教育政策的发言人，零零碎碎这样，是吧？政府讲小班教学，那就拿小班教学来讲，现在双非学童的学位问题，这些都是个别的问题来的，在事务委员会讲政策的。那你这些即是去监督政府的这些政党，你有没有多研究些问题呢？即是换言之，你有没有做政策研究呢？这些政策研究除了要反映你个党的那个主张之外，譬如工党、在政治光谱比较左的，社民联比较左的，那你是不是要有一套左派的这个社会政策或者经济政策，然后通过你在议会里面的事务委员会，你将你对这个政策的研究的成果拿出来，是吧？或者在一些公开场合去发表这些成果。香港政党没有做这些事情，他只是个别去讲某一些问题，是吧？我现在讲这个伤残津贴，这个政策要改变，那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团体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的嘛。但是他没有一个有系统的理论架构，因为他没有去多研究些问题，他是不会发生这个小谈些主义，即是这些问题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主义，是吧？那你说民建联他是左派，那他会不会说我香港我是讲社会主义，是吧？因为他现在变成资本主义了嘛，是吧？民主党我不知道他什么主意，是吧？他那套理论架构是什么来的呢？他对社会政策、公共政策或者经济政策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中产为主还是工商界呢？ 你自由党究竟是工商界，是吧？即是或者中小企业为主，大家即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模糊，只能够很简单地分，就你叫保皇党，他叫泛民主派，是不是？所以这六个字多研究些问题，对香港这些政治团体来讲，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去多研究些问题，是吧？就少，不是少谈些主义，是吧？少做些表演，是吧？大家都是对着个镜头来做人的了，是吧？搞乜嘢都好，最紧要见报，电视有得播，是吧？咁呢个我觉得都无可厚非，但你喺研究问题嗰方面，你系搞白卷。所以我哋讲到呢一个部分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呢个都系有感而发嘅啫，系咪？嗱，下一次我哋会讲咩咧？就系讲呢个社会政治嘅激进主义同埋文化嘅激进主义。嗱，呢两种激进主义咧系不相容嘅。嗱，当然而家讲紧嘅。又是五四运动，即是之后那段时间。 中國嗰啲新知識分子同埋改革者喺個思想路線上面嘅分歧，係嘛？下一次我哋就會講呢個所謂社會政治激進主義同埋文化激進主義嘅嗰個對立啊。咁但係香港今天有冇激進主義咧？咁我哋又不妨喺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提及一下香港嘅所謂激進主義。